988製作，零號店二，編劇李健平，第六集。 人盡講膚淺的話，因聽者更低級吧。神像給一一扯下，斬碎用來做燈吧。文學曾是神吧， 佔無線上吧， 上惡理吧， 人扮優雅， 自行眼簡化，你算差。人信自己了，神快活不了。几多礼我已崩掉，几多正路已走未尽，每天将圣殿里的神仙都杀掉。拜拜。 你怎会突然间冇咗法力噶？ 应该系我施法嗰阵被逼收翻法力而造成。 一日都系周美林啊！如果唔系佢喺你施法嗰阵突然间冲出嚟，你都唔会搞成咁。 咁而家点算啊？ 先休息几日，睇下会唔会恢复正常。 如果你放心啦，无论点我都会谂办法帮你恢复法力噶。 连我都冇办法啊！你会有咩办法？ 办法系谂出嚟噶嘛？想就有的了，那如果真的想不到，至多就重新再修炼。 你说练就练，哪有你想得那么容易？ 那不是你有什么好建议啊？ 其实我觉得没了法力呢，都不一定是坏事。 驱鬼先没了法力，还不是坏事？ 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事可以做，不一定要做驱鬼师的。 如果这么厉害，不做驱鬼师，很浪费的。 如果做其他嘢都会一样咁犀利。 如果你觉得咧，你仲想唔想做驱鬼师啊？ 我觉得好攰，咩都唔想谂，净系想瞓觉。你慢慢拗啊，我翻下房。 嗱，一日都系你。如果已经够烦啦，你仲喺佢隔篱嘈喧巴闭。 我都系想安慰如果啫。 唔识得安慰人就出少两句声啦。 权叔，你好得我好多咩？如果你讲嘅说话有用嘅。如果都唔会投得入房啦， 哈你啊， 唔同你讲啦，我去谂办法帮如果。 冷静啲，管家琪，唔好怒气。 你回来了？ 你还没睡的？ 我是特意等你，我有想跟你说。 想说什么？ 你这两晚这么晚回来是不是为了避开我？ 我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你。 我们可以好像以前那样相处的。 我做不到啊，我都不知道应该当你是阿母还是卓文。 你还是放不下阿母？ 他才是我老公。 那为什么那晚你要救我？ 我不知道、啊、我当时脑海一片空白，我只是不想你消失而已。 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因为你对我都有感觉，你都喜欢我。 我们是不可以在一起的。 为什么不可以、啊、 因为我是人，你是鬼、啊、 我现在跟人有什么分别？ 我们在一起，阿母怎么办、啊、 既然你还是不舍得阿母，我可以立刻还回身体给他。 你真的肯这样做？ 我做所有事都是为了你。我会霸占阿母的身体，都是怕她会伤你的心。 阿母她只是一时受不住诱惑，我们这么多年感情，她不会真的舍得离开我。 这份文件是我在书房找到 的。离婚协议？ 你爹哋妈咪都在外国，离婚之后得翻你一个，我又不可以在你身边，你怎么办啊？ 我没有他。 真的要跟我离婚。 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才会跟他起冲突。 好，我想清楚了。 你想清楚什么？ 既然阿母对我这么绝情，我都没必要对他留恋。我们试试在一起。 真的？你真的肯给机会我？ 不过你要答应我，你一定不可以好像阿母那样对我。 我发誓，我卓文只是喜欢周美林一个，我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 你要记住自己今天讲过的话。 我不会忘记，我也不会令你后悔今天的决定。 988制作，零号店二。 嗱，俾你嘅。 吓，你俾咁多课程嘅资料我做咩啊？ 你还没恢复法力，就想着叫你上下课打发下时间咯。 你不是嫌我成日在零号店饭吗？ 我是怕你闷咋。 我讲笑咋。 你还没联络到林女士啊？ 外婆还在山上修行啊。 万一连林女士都没办法，那你打算怎样？ 那就不做驱鬼师咯。 你舍得的啦。 咁其实你讲得都啱嘅，我都应该试下过一个普通后生女嘅生活。 哦，你真系咁谂啊？ 我都想识多啲朋友。 咁你上课就最啱啦，可以学到嘢，又可以识新朋友。嗯、啊，嗱，我觉得烹饪课程好适合你。 你觉得我煮嘢好难食？ 嗯，我系觉得你煮嘢叻，如果再进修下咧，分分钟都可以开餐厅。哎，都系唔好，都系唔好啊！开餐厅好辛苦噶，都系开花店好啲啊！嗱，呢张系园艺班，你睇下有冇兴趣？ 你俾咁多资料我，我一时间点做决定啊？ 咁我摆低啲资料，你慢慢睇咯，吓，慢慢教。 好啊。 咁我唔阻你啊。 嗯。先生，呢度唔可以搭，咪嚟啊？ 做咩啊？见到我唔开心？ 点会喺度？ 你点会喺度先至真啊？呢个时间你唔系应该上紧堂嘅咩？ 老师突然间有事，今日堂课取消咗。 真系取消咗？定系你走堂啊？ 你唔信啊？咪打电话嚟问咯。 好啊，咩电话号码？我而家就打。 系啦系啦，我系走堂啊，得未啊？ 你根本就唔中意上呢啲课程，做咩要报名啫？ 边个话我唔中意？ 你系中意就唔会走堂啦。 我系有啲攰先至冇去上课。 你唔使讲大话啦，我跟咗你两日，你两日都冇上课。 你又跟踪我？你而家好得闲？ 零号店冇开门，我有咩做啫？ 你咁得闲可以去搵新工，再唔系翻去帮你爹哋手？ 我净系想做驱鬼师。 咁你咪揾其他嘅驱鬼师咯。 我唔要其他人啊，我净系要你做我拍档。 咁我而家正式通知你，我唔会再做驱鬼师。 点解？ 唔想做咪唔做咯。 讲大话，你根本就好想做驱鬼师。 你而家好了解我吗？ 由你冇咗法力嗰日开始，你就闷闷不乐，成个人失魂落魄。 我系一时间唔习惯，迟啲有冇事？ 你系咪担心恢复唔到法力，所以逃避？ 唐九日，你好咯，唔好再扮了解我。 你唔系俾我讲中嘅话，点会咁激动？ 你中意点谂就点谂啊！ 我哋而家就去揾外婆。 都话外婆上一山修炼咯。 咁我哋咪上山揾佢咯。 咁大座山点揾啊？ 未揾过，点知揾唔到啫？ 总之我哋唔可以咩都唔做，净系坐喺度等运到。 你可唔可以唔好插手我嘅事？ 唔可以。 我费事睬你。 如果等埋我啊！ 你唔准跟埋嚟。 我唔会就咁放弃噶，我一定会令你面对现实。 你翻工翻成点啊？ 几好啊！ 咁同同事相处咧， 都几好啫。 我已经俾咗机会你，你仲系唔肯坦白。 你系咪知道咗我辞职嘅事啊？ 我今日去过你公司，系你同事话俾我知嘅。 你 check 我啊？ 我系咁啱喺附近做嘢，谂住顺便揾你食饭。你点解辞职啊？ 做得唔开心咪唔做咯。 你翻咗工有几耐啫？有咩咁唔开心啊？ 呢份工根本就唔系人做嘅，一日到黑都系开会，去厕所都冇时间，做鬼死咁多 report， 做嗰啲同事啊，个个都系自私精，帮下手都唔肯，仲俾面色我睇，我忍到咁耐先至辞职啊，已经好犀利啦！ 你知唔知道阿母好辛苦先至爬到呢个位噶？你点可以话辞职就辞职啫？ 阿母还阿母，我还我，呢份工根本就唔啱我。就算我唔辞职啊，迟啲都一样俾人炒噶啦。 咁你打算之后点啊？ 仲谂紧啊？ 要谂到几时啊？ 我唔知啊，你唔好烦我啦。 你而家就嫌我烦？ 唔系，我冇嫌你烦，我只系暂时仲未适应阳间嘅生活。你俾啲时间我啦。 我可以俾时间你，我希望你都可以为我哋嘅将来着想。你唔好再好似个细路咁啊！ 我知啦。我是大人嘛， 你知道就最好。 喂，我现在立刻过来。 谁打给你啊？ 波友而已嘛。 什么波友啊？ 我前几天在篮球场认识了几个新朋友，他们刚刚打来叫我去打波。我不跟你吃饭了，我去找他们。 喂，我是不是做错了啊？做咩同人打交？ 系佢哋喐手先噶。 佢哋喐手，你就一定要还手。 唔还手唔通挨打？ 你可以走开噶嘛。 就咁走咗去啊？我以后仲有面翻去篮球场打波嘅？ 咁即系话你而家觉得好有面啊？ 男仔打交好平常啫，你使乜咁大反应啊？ 你成三十岁人啦，你仲同十几岁嘅僆仔打波打到上差馆，你唔觉得丑嘅咩？ 早知道你咁烦，我打电话叫爹哋嚟保释我。 你做错事仲嫌我烦？ 你知唔知道我同你一齐真系好大压力啊？你一到黑就提醒我是大人，但是又好似管细路咁管住晒。我觉得你似我阿妈多似个老婆啊，唔怪得阿母会中意第二个。 你讲咩话 ？Sorry 啊，美林，我一时口快讲错嘢。 你真系令我好失望啊！ 你听我解释啊，我真系唔系咁谂，我乱讲噶咋。你去边啊？ 我想一个人静下。 点会搞成咁噶？ 988制作，零号店二。 阿母，你喺唔喺啊？ 未谂。 你仲喺度？ 我都想离开呢度，不过。你揀咗嚿长裙啊嘛，我而家咁折堕，你咪觉得好心凉啊？ 你真系咁谂我？ 你唔系因为嬲我出轨，所以报复我咩？ 我究竟做错啲咩啊？点解你要背叛我？ 你冇做错，系我哋嘅步伐唔一样啫。我就行得太快，而你就原地踏步。 所以你是嫌弃我冇用？ 我唔系咁嘅意思啊，我只系觉得 我哋追求嘅嘢唔一样。 既然系咁，点解当初你要同我结婚啊？ 我当时都唔知道自己要啲乜嘢，直到我遇到 Joey， 我先至知道咩叫做 soul mate。 够啦，你唔好喺我面前提起嗰个女人。 我知系我对你唔住，但你听我讲啊，你同卓文一齐系唔会有幸福噶。 唔会，卓文同你唔同，佢唔会伤害我。 我系佢细佬啊，佢可以为咗救我连命都唔要，但你睇下佢而家点对我啊？佢迟早一日都会伤害你。卓文就好似个计时炸弹咁，随时都会爆。 你收声啊！ 卓文， 你叫我出嚟。 美林，美林一定会后悔噶。 放开我啊！ 我同你讲过唔中意见阿母，点解你唔听啊？ 我有嘢问佢啊，得唔得啊？ 你想问佢啲咩啊？ 唔关你事啊！ 你系我老婆，点会唔关我事啊？ 我真系你老婆咩？ 周美林，你系咪后悔拣咗我？我问你啊，你系咪后悔拣咗我啊？ 我唔想同你嘈啊！ 我未讲完，你唔准走！ 放手啊！捉得我好痛啊！你打我？ 对唔住啊！ 阿姑唔会伤害我噶， 我唔系有心噶，我系一时冲动，我发誓唔会再有下次。你块面系咪好痛啊？你俾我睇下啦。 你唔好掂我， 美林，点会咁噶？点解所有嘢都同我想象唔一样噶？ 周美林，你仲好意思嚟凌浩点？ 上次件事系我唔啱，唔住啊！ 一句对唔住大晒，你知唔知因为你中途搞破坏，搞到如果而家冇晒法力啦？ 对唔住啊，余小姐，我真系唔知道后果会咁严重噶。我 你喊得几凄凉，我嘅法力都唔会翻嚟。 对唔住啊！ 你又嚟做咩？ 我本来是想请你帮我修复卓文。 你不是说过不会后悔救回他的吗？ 我以为卓文的出现是上天为了补偿阿母对我的伤害，但其实只是另一个错误的开始。因为我的无知，我不单止搞到自己的生活天翻地覆，阿母变了孤魂野鬼，还连累余小姐你没法力。 条路你自己选的，你没得怨人。 我知道，是我自作自受。 我们可以帮你修复卓文。 蛤？ 你不是已经没了法力吗？ 是咯，你要怎么修复卓文啊？ 凌浩店又不是只有我一个驱鬼师。 你意思是我去修复卓文？ 嗯，你都已经修炼了差不多成年了，你不想试一下自己的实力吗？ 当然想啦，问题是我得吗？ 余小姐，我知道你想帮我，但是我不可以再连累任何人了。 卓文符在卓母的身体越耐，阳气就越重，法力就越低，而且一直支撑他留在阳间的力量是周美林。现在连周美林都放弃他，要修复他不会太难。 但是上次临命件事， 上次我不在这里，这次我会在现场帮你。 那好啊，这件事交给我。 多谢你哋，多谢你哋仲肯帮我。 我出门嗰阵明明冇开灯，唔通系美林翻咗嚟？ 美林，你系咪翻咗嚟啊？ 系， 又系你哋？ 睇你个样子，好似唔系咁欢迎我哋。 你哋点入到嚟啊？ 你话咧？ 是美林让你们进来？ 周美林希望你还回身体给卓母，她怕你不肯，所以就来找我们帮手。 美林在哪里？我要见她。 她不想见你。 美林不会这样对我，一定是你们骗我。 你还要骗自己到几时啊？周美林由头到尾喜欢的人都是卓母，不是你啊。 你这样美林现在喜欢的人是我。 阿姨，是时候施法。 天地正气，主方合一，驱邪伏魔，消除怨念，结。 卓武，魂魄归位。 我终于翻翻自己嘅身体啊！ 我成功咗，如果我成功咗， 叻仔， 我得咗啦！ 喂，你唔系想打交系嘛？唔好话我唔提醒你，你唔够我打噶。 我唔系要同你打交，我要同你打赌。 阿爹唔会真系有事系嘛？ 我怕我爹入咗去阵法，出唔到嚟啊！ 咁我哋仲有冇可能重新开始？ 冇，我哋已经翻唔到转头。 零号店二第六集，导演梁金玉，配音刘玉葵，雨果连杰明饰演，唐九日曾凡永饰演，关家权廖日豪饰演，卓文张家兴饰演，卓武邓伟豪饰演，周美林黄秀霞饰演。 人尽讲肤浅的话，因听者更低级吧，神像级一一扯下，斩碎用来做灯吧。文学曾是神吧， 占无线上吧， 上恶理吧， 恶人扮优雅， 自行眼简化，未算差。人信自己了，神快活不 色里想死吧， 文明尽毁，经书撕烂， 低到尽头又向下， 名利求素人吧， 以自 价未够 吧，资格大减价， 从不吃香烟 就让食得吧， 无谓亦骂， 人要自毁了，心也。